心中想啊，拿点啥东西啊，朝子高三八件你要么买上一件啊，转回身来呀，打开箱子桌儿啊，取出来那个新上衣儿，嚯，这本是哪个马吊底儿啊，又没沾灰儿，又没刮底儿， 要不要换上我穿过一会儿，还是取我那个新买底儿啊， 这回再穿上试试，还是那个正合身啊， 哎哎哎哎哎呀，哎 回去